time machine. Summertime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， 一切只有你。 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 不一样的音乐。 飞到城市另一边，你飞了好远好远，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，飞过了白天黑夜，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，你飞了好远好远，飞过了蓝色的海岸线，飞过了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，你飞了好远好远，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，飞过了白天黑夜，你飞到城市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旅途，我是楚天。音乐旅途继续和楚天一起走进怀旧的流金岁月。飞到城市另一边，你飞了好远好远，飞过了蓝色海岸线，飞过我们的昨天，飞过我们的昨天。